D100 三月不召开正式问他不答你这四个字将心比己如果你自己的医院环境是这么骷髒邋遢你病了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收份表你都检视你检视你又接见他安排安排譬如我们接见小朋友的我们都有自己内部指引跟回内部指引来处理这么多事情其实有住院的工作真的很重 You know that the decency is including not screaming. You do understand that? Well, I am just questioning. I'm not screaming, okay? That's okay. You know that the level of decency. Now, out! 风波里的茶杯, 还声于文。 主持, 郑京翰, 林毓华。 早晨, 8:11 风波旅的茶杯正在通过互联网进行环球视像广播我们的视像系统已经回复正常了 Livestream那边 配合在一起我们合作解决了这个 视像的问题但要经过压力测试大家今天继续多些就算平时不想都帮手上来震一下兴看看究竟顶不顶得住如果顶不住我们又要向这个live 叫做好有感觉三把靓声靓女靓声那不是在这个直播室会是现场演唱的吗真的有杜汶伟当然好有感觉杜汶伟做主持还有好靓声的罗敏庄还有这个发烧友的天后 陈洁丽好像读到这个名字你特别要谨慎陈洁玲陈洁丽所以今个礼拜他这个女儿曝光很多又上电视九点到十二点压力测试到时到时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一起上我们的 TV Network 真是勾结外国势力我一去到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就说我一交护照进去心里放下他就说我都经常听你的台我是中国人我本地雇员我猜他可能都会是本地雇员不知道但你为什么要早上拿才能够 我不知道可以下午去拿那个预约的时间呢 夏威夷玩的你到時我給你一些貼士你不如你在外生待會去大澳洲他住加拿大的不知為何選擇這個地方去夏威夷我要給你一些貼士你教你去哪裡好啊因為我是第一次去夏威夷幾十年之前當年我移民坐飛機坐日航去加拿大怎麼去法 送你在那裡休息一晚 香港去北京不是香港去北京 北京經夏威夷 很少人這樣走這條線 一定要加油的第一我不是錯 我意思是選北京那個方向，少的，便宜的，最日航空港北京，我因為要三藩市探親，很少人，香港北京，不是香港東京，我說錯了，香港東京，我愛國，香港東京，最近可以提名 香港東京夏威夷一定要加油，然後東京就是三藩市，三藩市之後去芝加哥，芝加哥去多倫多，因為我移民的地點第一站是多倫多，我在多倫多Lane，但是你為什麼是 反而就在榮枯佛開工，後來回到去了Montreal再去溫哥華，這個是好事，Lane就Lane在多倫多，我移民第一個站就是多倫多，但那個年代應該是多倫多的工作機會是比溫哥華多的，那時候去整飛機，我們有飛機廠，那時候有Douglas在那裡，有幾間飛機廠在那裡，有Hadlin，還有也是加拿大的航空樞紐，當然做飛機人當然去多倫多，當然就 說回這個什麼了，我們有些新意思的，你放了一天假，現在就第一就有點唱，我們當然不是唱歌了，你和我就不會唱歌的，是吧？點題，我們每天，第一我們會出題，我們的監製，接著我們也開放給聽眾，你想我們參與我們究竟在這個節目講些什麼呢？ 總共有萬多人上去，你慢慢搞公投啊？萬多人就會瀏覽過這個欄目，總共有多少個留言，總共有273人就like了。 留言有20多個，有些人主要希望我們講離不開的，就是阿坤諾前世，我現在不叫他三世，跟這個689，這個前世不收你的，監製，跟我上網看看阿坤諾三世，前世不收的菲律賓總統呢， 他當年選總統的時候，有多少票啊？是拿多少票的，高下立見，我們那個就689。<笑> 看看阿坤諾三世比較大號碼，一定是赤柱大號碼，起碼六個位七個位都不奇怪。另外有聽眾開玩笑，但這樣不公道，人家一個國家，我們一個城市，人家一人一票，如果香港一人一票選特首，有300萬選民，如果到時我出來選起碼有100多萬票，如果要選到你沒有100多萬票怎麼選。 有朋友開玩笑說不如叫人移民去印尼菲律賓，也是的，因為人家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中國家丟了你這個所謂國際金融中心什麼國際大都會，我領導人的面子，有什麼紐倫港，一點面子都沒有了。接著也有聽眾說中環佔領中環是時候表態了，大家 沒有了，真的沒有了。接著為什麼教育局長和政務司長前言不對後語呢？這個關於幼稚園的，亦都有聽眾要我們說，很簡單的，這個不黑劍就不行了，最終又是找奶媽出來，奶媽出來，她以什麼身份出來？她以處理行政長官的身份出來，一錘定音。 聽我說，園區的同學的小朋友，這個很簡單道理，我都不用認力，就是這樣說，亦都是家長的訴求，香港的家長的訴求，很簡單，一點不過分，校網來的，你住在北區的，園區的是優先，跟著跨境那些當然是次等的，沒得說的。 司法覆核都不怕，就住居住的距離或區域，然後去讀書，無論是幼稚園、小學、中學，在外地和鄰近地區都是這樣做的，沒得特別，這個不行，他現在仍死雞撐萬句，一會詳細講這件事再分析一下。另外就 有人希望講南丫島海難事件，為什麼沒有人問責？ 這個六八九見到阿坤諾的時候他都有說南丫島事件但是說錯話的避而不倫的這個一會兒才說沒什麼了大部份人都是希望這些都是今天最熱門的話題你看看今天的報章的頭條有人說樓價創新高教育問題也是說到有錢樓價創新高不是 地產商是送辣椒給賣家不用減辣你用了九分鐘入題 個人獲得參選資格，按選舉委員會辦妥登記手續的選民有5000萬人。 在2010年5月16日菲律賓總統選舉舉人投票，自由黨的貝里格洛阿昆諾三世以1520678678票。 1500多萬票當選不過不過半數很好選舉很少過半數你看到人家有1500萬票零頭很過癮零頭是六七八我們那個零頭是多過阿坤諾11票如果用零頭計算梁振英零頭贏人 人家說技術點數贏人梁振英可以立即走出來我梁振英我零頭大家說零頭就行婆娜數我就六八九最尾三個數字他就六七八即是你曬身家就說我零頭也多過你對人家一千五百萬票你將來一千五百萬還要還有二十萬零八千票就要將那裡吃了那你六八九就贏了 所以就看到你走過去那些人我都是說了你慢慢跟大家拆局再分析一下無端端人家三個強人在那裡聊天一個菲律賓總統有1500萬票有美女在這裡還有一個這個叫什麼泰國的總理美女一名叫什麼叫說不出叫安 安陸監製麻煩你看看英陸有多少票英陸他大哥叫什麼名字他的信他的信他的妹叫英陸英陸的大哥叫他的信看看英陸有多少票看看李顯龍有多少票 六八九都走了做什麼鬼自取其辱還要托著腮要按摩按摩他因為要準備笑容幫寶卿唱生日歌寶卿開生日會大家跟他弄個生日派對給他菲律賓總統彈吉他賓佬是彈吉他最厲害的菲律賓總統彈吉他 所有與會的領袖一起唱歌梁振英全世界沒有人只有梁振英他竟然想到時巧被人罵他受人見面份外眼明你丟了香港人的架你為何托著腮含情脈脈對著菲律賓前世不收的總統笑淫淫 這個畫面都未算最丟架淫笑不要說笑你說了這件事他可以解釋淫你怎麼解釋我想我們都幫他想了這些是修養禮的禮儀見到人先禮後兵表示我們香港人有修養笑口口才跟著開片他這樣說大家可能會接受 你說是不是你如果要解話最簡單或直接的禮貌禮貌先禮後兵我們中國人是五千年文化 我們是有禮儀之邦見到人翻鬼都見到人鞠躬我見到那麼多合十當然笑一下並不表示什麼如果再問如果鄭兼漢在座的話如果記者就再問 禮儀之邦笑都不要緊了善麗侯兵甚至乎少女藏刀都可以沒所謂托著梳子做什麼怎麼回答你這個難拆掉你看見真實的情況是不是特首辦的主任前新聞處處長是不是跟他有些好東西給他呢托著梳子怎麼拆的問題拆得梳子很簡單我頂不住這個人 我看見他的衰樣要托住他的臉才可以看到他的唯有這樣說沒有話可說根本就沒得拆的但這個六八九是沒有人這個是天下無敵的人真的是天下無敵的他竟然想到一條屎竅說有人拿個蛋糕來大家看到蛋糕不是拿來的走廊去慶祝是入了會場裡面的拿個蛋糕來我要笑臉我要準備唱生日歌所以我先笑定 就像唱歌要練定聲音練定這個聲音我明白的笑容要準備的昨天我有說昨晚我做節目也有如果他要出殯就先哭定這個人是什麼人你引述的資料是不是準確你說上一次在海蘭事件時他的車 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像喊到好 這些人肯定走周公之禮可能是吃地偉哥就這麼簡單你明明是沒有人會想到一個這麼拙劣一個直接令人完全難以置信令人發笑不是令人作嘔嗎這個解釋低等的借口 你是虛假,你沒有羞恥之心 你根本見到權貴,見到菲律賓總統,國家元首 見到這個英女,現在1500萬票,他只有600多票 新加坡總統大家都知道這個大哥我和你都見過他那次我和你去新加坡我有份開會你有沒有份開會我沒有份我進去開會跟Steve <你>你走過去你自暴其醜你根本就被人家的魅力那種charisma他直接走過去就做柴仔好像阿通那樣但阿通有魅力過去有型我不是抵毀阿通就這樣說整個柴仔走過去做什麼你就丟了口眼架你知道可能他真的 除了這幾個或者可以笑一下有人就有回應其他國家領袖誰認識他這個木嘴誰來的沒有人認識他的他唯一一個可以是不是覺得這個組群這個人可以關起去林毓華你經常去雞尾酒會的有些人就游魂夜鬼的因為去到那裡總覺得自己misfit根本好像我都來錯地方 總之跟人格格不入自尋刑威這裡走過去站下那裡走過去上個星期我出席了民主黨19周年挺熱鬧的你明明沒有人理睬你你想想就行了但酒會是要主動的那就主動了走過去但沒有人走過去拿著杯酒但他又沒有走托了腮 山寨衰的承恩，我想查一查，山寨衰的承恩，我想交給這個後任的醫務主席，主席，梁醫生，阿龐大哥，麻煩你了，三月，吳召開，正式問他，吳答你，這四個字，將心比己，如果你自己的醫院環境是這麼骯髒，你病了，你是不是願意躺在這個環境裡面呢？ 你收份表你都檢視啦，你檢視你又接見個安排啦，安排咁，譬如我哋接見小朋友嘅，我哋都有自己內部指引噶嘛，咁跟翻啲內部指引嚟處理咁多事情，其實有住院嘅工作真係好重咯。You know that the decency is including not screaming. You do understand that? Well, I am just questioning. I'm not screaming, okay? That's okay. You know that the level of decency. Now out.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早晨，早晨。嗱，講翻呢個689啦，689就經一個1200人嘅選舉委員會裏邊咧，攞到689票當選呢個。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呢 代表性跟一個區議員即是黃德全都差不多了美夫都不止1200個選民 美夫有多少選民啊 好幾萬啦美夫有7000選民 7000，區議會是這樣的，是這樣的，所以林毓華真是孤陋寡聞，區議會是這樣的，兩三萬的區，沒有的，幾個議員，一個議員，分這票數，7000，1萬左右，得票就給我們那個黃德全，現在落難D100，他落選，他都有多少票，有1500多票。 689就只有689票，所以就毫無代表性。剛才說過菲律賓前世不收你頂他不順又好什麼都好，人家是民主國家，一人一票選出來貪污又好買票又好什麼都好，他有1000多票，1520多萬票，1520多萬票，1420多萬票，如果說零頭就輸給 689呢11票，好了，差不多零頭都贏你那裡慘啊，大哥啊！英國呢點呢？泰國同新加坡呢都行呢個議會制度，英國領導嘅泰黨呢喺國會大選呢就擊敗民主黨，贏到下議院呢265個議席，超過即係議會半數議席啦。 他自己呢，即係呢個parliamentary system啦，議會制度呢，因為他當選咗下議院嘅議員，政黨贏咗大多數票之後呢，他就宣布呢，同其他幾個小黨組成聯合政府。咁個人得票幾多呢？咁而家就查緊，個人得票幾多？新加坡李顯龍都係啦，佢自動當選嘅。 我們就查緊他那個人民行動黨，應該叫人民行動黨，對，人民行動黨，贏了81個議席，新加坡就有超過200萬的選民投票，佔了選民的總數93%，人民行動黨贏了81個議席，少過2006年一個議席，少了一個，總體得票率呢， 上次選舉的67%跌到60%，即是那60%的話，即是他黨6212即是拿了120萬票，在14個選區裡面，和11個單選區裡面， 取得勝利很簡單你拿著這些個人都過百萬票起碼所以他們有認受性泰國就過千萬票你明白嗎那些人有認受性你想想一個由689個人選出來的行政長官 雖然香港一點都不失禮跟國家比較舉個例子舉個叫做電影金像獎的影帝還有一個可能是上水不知道在哪個區的那些哎呀自己說影帝走過去我經常這樣說我做過AR馬主人們經常說為什麼你馬贏了你不去拉頭馬呢第一我說我又不是馬不是我的 即是夾粉買的幾十多人去拉一條繩獻勢嗎第二件事你不是贏打比你不是贏香港的馬王那些獎金過千萬那你當然出去拉你不是去世運起碼不是世運都全港制裁全港校制比賽那時候我們小時候你說全港校制比賽 跑一百公里跑一百公尺你說跑得一那你就巴閉而已我那時候你在福榮街官立小學跑得一自己本校的每年的校運會得獎都不用的你出來就做什麼呢我意思就是有些人那些櫥櫃放在滿世都放這些的沒有意思沒有意思 怎樣失禮我們香港人怎樣被菲律賓佬玩殘了簡直是玩殘他我覺得香港變成菲律賓殖民地是玩殘了他完全玩到他好像大人玩小孩真是很可憐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或者作為一個香港人你說這個六八九最慘就代表我們香港是面目無光但是我們 我們的領袖要出去見就是要跟領袖平起平坐之下為什麼幕僚要接受這樣的安排我們現在有分開環節的節目你要習慣一下我們現在先出了那個Jingle現在有個大班拆局的 等你在印尼巴里出席亞太經合會議的外交部長高龍風波焦點怎麼是焦點我叫你出賊局那個所以抵你輸的黃德全選你做區議員大哥你連這個拆局和這個什麼 焦點都分不開你都是要在這裡訓練早上點了題都應該講焦點才行今天第一天運作不開玩笑的德全肯定是金牌監製金牌監製差不多是這樣跟我們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級數差不多不如先講焦點 焦點今天很多事情在說不是我們一定要講這個我們怎樣出醜現在只是一個鬧劇最好笑就是你看到立見高下人家要玩你玩殘忍他是失禮死人你明白嗎這些人以前你去喝出街吃飯你爸爸老母帶你出街吃飯你又想到說吃東西吃到整身都是因為打爛你因為亂說話人家被守衰兼的男主你就放大了你走去說你吉利的說話你爸爸老母通常說什麼以後不帶你的衰仔出街這個問題就是你以後是不可以給六八九呢 代表香港出席任何國際的盛會他只可以做內交真的可以做內交不可以做外交只可以對內不可以對外 但對內又沒有人騷擾他 不會失禮人失禮自家人沒所謂沙發門打狗但你放他出門口這隻狗就瀨屎瀨尿隨街分分鐘就走下一街見到有個美女走過來人家的腳都走下來肥毒尿下去這隻就是六八九來的大班拆局 整件事很簡單的這個六八九梁振英上一次APEC去聖彼得堡去就沒得去臨到尾收到北京電話就說你不要去了你留在香港處理這個國教事件所以曾俊華懶手執了熱尖堆就去了聖彼得堡本來呢 我們D100,那時候DBC 鄭家富就自告奮勇就說會陪這班菲律賓人質事件的苦主直接去聖彼得堡請願已經準備好了差不多這個安排非常好突然間那班苦主我不是怪責他們但我是交代事實 因為D100是說真話 我們是行公義有前因後果我們都要毫年晚所以我們不敢深責這些人這班苦主當時受到特首辦和代表他們所謂律師即是涂謹申的影響之下你知道涂謹申第一一定要抽水的平時如果是他的選區我們做了這麼多地方波大家知道他就是由尖旺選區的 這個九龍西選民如果找他有什麼投訴永遠見不到涂謹申亦都不會做任何事但當你有些高級的那些可以拿到鏡子出到鏡子的案件你看到的最近那個中大的醫生余教授他就立刻撲出來代表人菲律賓人質代表人 接著這個海難事件他又代表這些high profile case 他都擋了副隊擋很多年那時候其實你以為DBC事件到現在不是很久的真是可憐你知道嗎是今年五月的但是太多事令你覺得好像是很遠古的事是去年五月你知道嗎真是去年五月五月十五號你明白嗎不是很久的事你明白嗎其實一年呢 我們經歷了很多事情我們自己D100和我們自己個人的經歷都非常之驚濤駭浪高潮起伏我想每一個香港人都是有他不大不小的挫敗挫折也好那些苦主就受到勸喻 有人勸他們我們在搞定了事情了息事寧人當年為何我比謝偉俊高搞到雞毛鴨血當然最終他自己嗨東西他就吃豆吃就屎很簡單當年菲律賓人質同一事件我們去救歐詠祥和盧旺 當時謝偉俊亦都是救了他回來之後他又是叫歐詠祥息事寧人因為他上班第一天帶隊去就中招了入了判了刑當然是我們有冤獄沒有出過糧我到今天我都覺得這件事替他深深不憤當時就惹了官非因為你多口了那些不要說了你涉及別人的專業的操守被人告你誹謗告我現在我們贏了但你知道28天在袁仲庭28天的審訊接著去到終審法院都是一句息事寧人所以很多人苦主經常有這些人在他們身邊是給很多意見的 但當你陷入一個環境的時候你真是六神無主的所以當時的苦主就接受了這些人息事寧人的建議取消了聖彼得堡去聖彼得堡。 就是這麼簡單如果反映他們可能是誤信纏綿今次再去第一就是鄭家富放假第二苦主也不是仍然都是很多人香港人是比較順民的很多人都不想搞事的很多人就說弄巧反拙很多話說的所以那些不要說了說完了 今次梁振英有機會出席這個大場面但其中一件事在出發前就受到輿論和那些苦主出來你要還我菲律賓人質的公道所以去到是有壓力的所以見國家主席的時候他也有提出這件事主席就叫他認真處理不是他現在就拆局是有用的 因為這也是一個適當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為什麼因為中國和菲律賓是有爭議的很多爭議所以中國在外交政策上都要給顏色菲律賓佬看看就想著既然你梁振英出聲了主動提出了我就放你一狗出去咬人你去馬吧所以在外交部直接出了聲明支持梁振英 去跟菲律賓總統會面因為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外交事務是由國家負責的所以就給了一個命令公開意思是撐你梁振英批准你我准你去見菲律賓總統破格了跟他安排了如果不是你也知道他去到菲律賓在未見習近平之前梁振英是自己要求見 菲律賓總統根本不理睬他沒有著落所以通過習近平中國外交部跟他爭取了這個會面的機會在會面之前梁振英是鬼鬼祟祟沒有公佈的所以沒有人知道的反而菲律賓佬大事張揚好了關門梁振英你看到一個完全我想現在習近平都在領頭領計想著 大哥讓你威風一次讓他膽你放你出去見見人不成才原來真的有一個爛泥扶不上壁又是英文那句終於習近平認識了一句英文的謠語<笑> Don't send a boy to do a man's job 現在終於知道一個年輕人去做大人的事情 這個是Boy Scout 這個不是將軍這個是死定的終於死了 直接失禮不是真禮香港人有辱國體說回禮儀剛才不停說一件事你逢一開會任何官職就算請飲你請人吃飯尤其在大陸也好在一些比較有分開主家位主客位你誰坐位誰付錢有些位你不坐你明白嗎 通常我都去開過這些會進去你未進去之前譬如你去特首你去禮賓府或者特首辦見特首或者見大官或者見大粒佬通常很過癮的你進去他就告訴你這個位置主席坐的通常這個位置是主席坐的你就坐這個位置就可以了通常是分開的 說明誰是誰坐哪裏你這些會議很簡單的大家如果是平起平坐的話中間有個機就兩張單位一人坐一邊這個就是我們電視畫面經常都見的你任何都是就算去一些你見的大粒佬都是這樣你一定是這樣坐的表示大家是對等的也表示對這個 嘉賓的尊重但這個賓佬厲害這個人玩手段這個人是很毒的第一進去 只有一個機一張單位隔壁有一張其實那張都不是沙發一般嚴格來說因為是三座位沙發但嚴格來說這張叫垃圾比雙座位好一點三個麻甩佬就夾在一起一個就特首辦的秘書私人秘書一個就特首辦主任邱騰華一個就是梁振英 三條麻甩佬就夾住一張3CC位大哥你想想如果是這樣我就覺得邱騰華真是失職你不去夾一夾的不是不能夾的人家是裝你的彈弓你走進去就這樣坐了你走進去就這樣坐你會怎樣做呢第二個問題這次是去APEC會議上次梁振英都見過李顯龍的 大家是在一個對等的一個機兩個單位去見習近平也是這樣習近天平有沒有擺過五星有沒有擺我們的偉大祖國那個國徽在後面天安門在後面沒有的那是別人的地方來的他上次見李顯龍後面是APEC的人來的 怎麼你會有的我當然了我APEC成功你怎麼厲害啊我怎麼要大班我只是知道你有件冒牌的衣服APEC算了有什麼好處有一個印的有地球什麼印的有什麼不厲害APEC的過關坐飛機不用付錢APEC國家入境是可以 即是你是行外交的通道是嗎但不是他進去第一就坐飛斯塔第二後面放了菲律賓總統的印象在後面大哥已經告訴你第一現在你們見我的第二件事我當你是傑里菲你是向我匯報的所以剛才我說變了香港變成他做 以前在清朝外國人來見我們的皇帝以前你不是的譬如很簡單你去見特首好你做立法會議員整班人去見特首好或者你去見主席好進入立法會主席的辦公室好都是這樣說法的都分開坐的你看立法會議員拍照 很簡單的主席坐中間接著是內委會主席接著是財委會主席然後是劉慧卿行做財委會行到發燒然後才輪到其他議員輪之排輩資深的坐最前一路爬上去都是有些鑽攝石人你像詹培忠那些很厲害永遠站在最前的位置你這些東西很重要你一進去你輸了一輩子如果我是梁振英就對不起了 麻煩你放一張椅子在你旁邊就算他不出聲是不是他旁邊的特首辦的主任應該出聲呢你高大威猛你就不坐下就當那張椅子你說粒屎就兩個人都坐了然後就說喂弄了椅子你直接是一坐下已經輸了勢你明不明這件事說的勢很簡單黑社會講數是這樣的 你是個勢的嘛大哥他直接一進去已經輸了勢了這個第一個問題我們回來再拆過變成了做勢是大勢的勢三月吳召開正式問他吳答你這四個字將心比己如果你自己的醫院環境是這麼骯髒你病了你是不是願意躺在這個環境裡面呢 你收了份表你都檢視啦你檢視你又接見他安排啦安排譬如我們接見小朋友的我們都有自己內部指引的嘛跟回內部指引來處理這麼多事情其實有住院的工作真的很重 You know that the decency is including not screaming You do understand that? Well, I am just questioning I'm not screaming, okay? That's okay, you know that the level of decency Now, out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9 現在你的偉大的祖國後面我就貼一個APEC印出來 我現在要見局長,你還派個政治助理來,回家睡覺,你叫你老闆來,麻煩你,問題就是他的姿態已經告訴你,我是在見習近平的臉,但伊利這樣說,他死硬的,真是689,怎麼厲害都沒用的 他可能還有一件事,第一,他可能根本人都沒有這種尊嚴 就說他委曲求全,唉,沒辦法啦,我都是想做好事的,幫我們香港,幫死難者家族,拿回公道,起碼我又可以回香港交差,民望升級幾點,就不要讓這幫人有罵了,可能他這樣還有三萬門,又沒有人看到的,所以也都沒有通知人。喂,人家已經曬錄像了呢?他不知道你有誤姦,所以這個人就中了招了,被人煽到呢? 你明明真的未見過一個人被人這樣煽發的,你會同情他的,尤其是我們香港人,我不值得,因為香港人最慘是代表我們的,雖然我不是選出來的,最慘是拿著名叫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那裡才是大不獲的,你明白嗎?好了,進去已經輸了勢了,跟著委曲求全當他,我們與人為善,今天日行一善,行了一善,不要說你幾句,喂,那麼跟著呢? 他就打算去求救,所以賓佬播出來的帶,還有一件事很厲害的,所以不要小看這些弱國,雖然說弱國無外交,強國無什麼,你看到一件事,他很厲害的,他還未播這些帶,這件事很嚴重的,今天你看所有評論沒有人說這件事,為什麼菲律賓佬後來 播放那個沒有聲音的錄影帶上YouTube 他簡直就未播聲帶,這個我很想聽那些聲帶,我很想聽梁振英怎樣跟這個人交涉,究竟是跪在那裡喊人,兇人,低聲下氣,抑或疾口疾舌,抑或言不及義,像那次在美國那樣,被彭博訪問, 說了七次I have no comment, I'm not commenting 不出奇的 聲帶未播的現在好戲在後頭我擔定椅子看的如果我認識菲律賓人我都認識有個菲律賓盲人我打電話喊他可不可以幫我送禮給菲律賓總統被人打我我們獨家這一百個都播出來看看怎麼醜法他採用的策略全錯你知不知道菲律賓總統為什麼說了一句話 這句話有前因有後果為什麼他說我們菲律賓人沒有幫人道歉的文化為什麼無端端說這句話林毓華你知道嗎你今早看了報紙聽了心機他覺得這件事已經了結了不是吳振英了出來的你有沒有見過一個這麼蠢的人自暴其醜談判任何人今天跟大家上一堂談判課 你當然是耳仔底,玩什麼都好,玩時啤也好,玩什麼都好 梁振英去年十一國慶海難事件南丫島死了三十九件我都出來道歉啦都不關我的事兩艘船都去看煙花撞了關我什麼事我都出來道歉你可不可以低低地慣鋪求求你啦最多我立即解除那些黑色旅遊警示 再不對你知道我是自由行之父我回去跟習近平說你放在自由行裡我們香港不如這樣香港很簡單的如果你暫時說如果我是他我都會說我們香港人是很珍惜自由行我們一年有四千多現在去五千萬不如我弄一件東西出來離香港 一定要去菲律賓的可以呢套餐你猜不猜我怎麼知道他說什麼但他最蠢就是人你打開的路有被人看的他真的告訴人我去年海難我都出來道歉那個菲律賓人很簡單這些人是政客人家有1200多萬票 你怎麼道歉關我什麼事所以他就扔了一句出來我們菲律賓沒有這些道歉文化沒有幫人道歉的文化你知不知道這句話所以我要聽得大你怎麼知道梁振英是不是說我都幫人道歉不關我事所以那個人就吃著上我們菲律賓 但我們香港人的理解和這幾天我都有看報紙、聽電台我都說那個槍手是你的指紋是你犯了事對不起你這些是很膚淺的評論因為你沒有講前因後果那個賓佬為什麼回應你這句話因為梁振英說先他意思是梁媽島的事不關我的事你明白嗎你聽話一定要這樣聽所以為什麼你要聽D100 你才可以聽到風波的茶杯我幫你慢慢拆局但我浪費了幾個時間今早五點鐘看完所有東西之後我再分析過全盤分析就是你梁振英引他講這句話他一定是這樣說的我可以差不多大膽假設他一定說喂去年我們海難南丫島兩艘船撞了 不關我梁振英的事不關特區行政長官的事也不關特區政府的事我都出來道歉那些人吃著照片打一隻牌給人照片就證明你有什麼蠢法你博菲律賓人說你怎麼博都好那是多餘的因為你梁振英引人說這句話你打一隻好牌給人照片人家在做13邀你還烏烏烏打U9出來人家吃鬼都罵你 是你自己的事,是人家知道你在做13U,開了牌的,單調,你還打U9,大哥 你不懂打麻將那一種我懂打我剛才告訴你如果是打傳統的我多謝他沒問題你喜歡打你都不喜歡我正在排大哥我在排你不要炒我倫怨我當攤你不用付錢大了你有錢大了對不起我跟你打一把我媽你有錢大了喂如果是打出是你自摸要付多份大哥加家培又不同還有麻將館那些又不同 你又不懂麻將館麻將館就不懂了你這樣打人我人都知道你有沒有吃的打小家我還在認識幾個人你打給他吃我懷疑你跟他打同通我怎麼知道你如果你給錢我就給錢他就給你我問題就是梁振英在出錢他很喜歡打好牌給人上歌菲律賓沒有這些文化我怎麼幫人道歉你這些人就去駁他如果梁振英是聰明一點只要他高班的那麼多不是特首質素看過任何政務官任何談判專家可能找那個劉景思他們有時候叫你 冷靜一點可能是梁振英談判專家可能應該派劉達強去擔保掂過梁振英你當然拿個好牌出來你就說你不要欺負我們香港人如果他未說這句話那些是馬後炮為什麼我要踢爆報紙的分析全部是馬後炮因為如果梁振英不打這個牌給他上 菲律賓總統是不會說這句話我們菲律賓人不會幫人道歉我們沒有這種文化你們這些人假設就說其實梁振英應該早說當年槍擊事件發生之後人質事件發生之後你那個內政部長什麼司法部長已經道歉了已經市長警務處長什麼長什麼長雞長豬長菲律賓長 全部道歉你怎可以說菲律賓人沒有道歉文化如果你問梁振英這麼糟糕你這個菲律賓總統是不會說這句話的所以梁振英當時應該怎麼說呢如果他不提這句話菲律賓總統又未說過文化那樣東西所以今天所有的馬後炮都不成立但梁振英就應該說這件事是你不對的你們司法部已經作出了調查 你們市長、老林、同鄉你們警務處長全部處分了你應該要道歉你這樣說他就不會說我菲律賓人沒有這些道歉文化你明白嗎你記住他說的那句話很重要我們沒有幫人道歉的文化就是因為梁振英自取其辱你自己提出來第二件事台灣你不要欺負我們好人士香港人 台灣都懂做的我都懂做立即禁運立即不給你菲傭入境我都可以的還有我有個大佬你知不知道誰叫我來的你打狗念主人我後面那個叫習近平立即停了你自由行現在菲律賓你知不知道有自由行立即停了他我回去叫我大佬你明白嗎但起碼他作為特區的首長是不是可以一樣東西 有一種牌很漂亮的他是完全不懂談判那手牌應該就說我雖然我很好人我知道很多事很公道可以做不過你知道我們香港人都很野蠻的有三十多萬的僱主分分鐘那些人合約完了之後他不請你這些工人他請印尼工人當然可以不用你可以這樣說我們可以學台灣立即停止輸入總之跟菲律賓 一刀兩斷什麼都不用說了可以這樣做他不是的他採取的態度是委曲求全他以為動之以情他以為是偽人我梁振英做得出為什麼你做不出呢如果我是菲律賓人很簡單你梁振英什麼人來的我是總統來的 我1400多萬票你多少票啊你689好像好像你的民望不合格的現在升溫一點你明白嗎他蠢了一件事這個人又是人你又看到他那種愚蠢法他以為我梁振英做得出的事 你菲律賓總統就應該跟我做他就衰了這件事所以整個局就是這樣所以就撤到這樣然後還有他衰到怎樣呢他自己走出來就亂說了他說了一句真話有期望管理在這裡你不要期望可以解決到其實我已經知道這件事怎麼解決的了 他現在菲律賓總統因為真的打狗臉主人是看習近平的,看中國的 他也下不了台菲律賓總統已經說大了他不可以出來道歉因為他是政客你記住他怎可以當著電視機面前告訴人家我們菲律賓沒有幫人道歉的文化突然間你又道歉前言不對後語你猜個個好像梁振英面皮那麼厚嗎人家還要選的大哥 還要繼續貪污下去所以已經不用想了但是問題是政客不是習慣了作事今非作事今事嗎不是的看對什麼事你看梁振英對菲律賓人來說很好的我一直分析這件事給你聽你走出來就說到自己怎麼巴閉人家七個部長見你你就談了40分鐘 沒有啊你這些報大數你看他連這些都報大數你明白嗎又被人線了鑊然後說我們慣例細節的事情我們不公佈的單方面人家菲律賓人單方面播了片出來大哥然後踢爆你我就見了你30分鐘我聽到你說40分鐘我就告訴你20至30分鐘即是告訴你梁振英作大然後還有我都很懷疑 究竟菲律賓有沒有7個部長一起陪總統去APEC開會 7個官員,7個隨員 還有他在裡面,沒有名牌的那7個人 那7個可能是菲律賓G4,好像你今次那班記者去抗議,我都叫了你不要去了,昨天有沒有聽到 你去印尼大使館找一個Secure出來跟他接信 還有那個Secure不是印尼人來的 我沒有看電視,你們有沒有看 我分分鐘是香港人來的跟我們數碼說的Secure差不多的走來接信都是外聘公司來的我經常都說我不明白為什麼你要請完你要交封請願信給Secure才行菲律賓好一點找一個Secure出來帶你進去見官員這是另外都起碼好一點但印尼 蔡先生還有一個訊息你知不知道在兩個人見面的時候菲律賓總統怎麼跟梁振英說梁振英沒有打斧頭他也有提到關於趕記者沒收記者證之類的東西他吊架東西他就最好不好意思什麼叫不好意思打人叫不好意思被人刮了兩巴掌待會再說菲律賓佬怎麼跟他說這個三世總統 如果我是印尼的主辦單位如果這次APEC在菲律賓舉行的 我會做同一件事 是嗎? I will do the same things 是嗎? 我要學菲律賓印尼婆講英文 I will do the same things 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嘔 他說不好意思什麼意思沒人明白的就是我說兩個人打拳或者不是打架或者你林佩劈出街有個人踩了你老婆的腳然後還兇神惡殺罵你老朱夫人你就出面就走過去指著他們口罵他有沒有搞錯啊你走得那麼大眼睛踩了我老婆還要罵我老婆拜託你快點跟她道歉然後那個人就打開了紋身給你看然後就說搞錯搞錯 不好意思我老婆戴眼睛踩到你鞋面踩到你鞋底是抵罵的我老婆是八婆哇這就是男人來的然後走回頭跟我老婆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她買手袋你看看人家扁點哇動她動她了什麼接著你老婆已經連續17巴打你就這麼簡單整件事 我現在跟大家用了一個鐘頭前因後果就講了整件事證明了你的梁振英無能無恥作為一個人車大炮作為一個行政長官特區行政長官無能在處理任何事務都無能叫他出去大場面就沒有面子一個完全是 沒有資格不要說什麼他要來這個D100做通訊我都不請他你明白他根本是做security可能會因為高高大大山東佬可能站在門口看著門口有些用很罩忌的你這樣說他老闆他先父就在這個前廣督府門口 所以他就立心我一七年如果入了閘船一個不小心有意外選到特首我一定找他走門口好吧等你啊台灣不好意思 D100 D100交通消息 时间早晨时间早上9:31 不过无需要选风西区方面江乐道西天桥下回中环方向现时上环消防局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外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只是理工大学地盘一渡船街天桥向红磡油麻地停车场那边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上桥位继续车多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和大佬山隧道出回九龙方向只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 现时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72%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45至80属于中等至偏高路边监测站85至145属于偏高至甚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最高气温大约29度 吹和缓的偏北风 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亦有阳光 講開六拜九就非常怒氣不要怒氣唉得閒行下山做下運動啦喂如果行山者成日行山呢很容易迷路嘛唉最近有個新apps大家一定要留意啊真係唔錯啊我覺得下有個新嘅應用程式咁香港通訊業聯會開發嘅咁啊叫做咩呢郊野捉流蹤影嘅功能喎呢個程式呢叫做交野落行没错这个程式怎样呢下载了之后如果你行山你启动它之后它就每隔15分钟就自动将你的定位系统传送回数据那里记录低如果万一有事发生这些数据会交给警方资料就很保密的就算你本身的用家家人或者服务中心的工程师都不能够看到这个数据只是有需要紧急时候才会给警方或者消防处用大家 放心不過提一提大家如果你走到邊境那些山可能你知道手機那些很狡猾去到那些新界區轉了用大陸就當了你漫遊記得千萬不要啟動那個漫遊功能其他的東西都是依照香港數據用挺好的免費 APP 大家行山者可以使用一下怎樣啊大班 大陸的電訊公司中移動那些我們去到粉嶺已經被他入侵了就跟他們北區跨境學童是同一月同出一節知道嗎我還知道嗎你未過去的時候你已經用了他們不知道的時候那些數據哇那種單來到嚇到我跳起跟電訊公司講數終於收七折了 七折我都不用了兩位境內用的怎麼證明他知道你在哪裡打電話你叫他查回GPS是他的人跟我說我才知道原來未曾過境都會有出現的情況 首先都是用林伯的政策stop了他的飛用我說的就是合約滿了不續約這件事就和不及妻兒很大迴響那些是基層的人我都很憐憫第二件事你一時三刻你去哪裡請20萬個現在都17萬個飛用 代替呢老實說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請人用或者有選擇這件事就不對有私理難堪還有一件事不對的很簡單都是要打狗念主人對嗎很簡單第一你不是要去找你要找習近平你失敗了你不是要跟他說麻煩你停止自由行啦 掛黑旗了這樣有料到了還有不准菲律賓的入口我們香港就不行因為我們是自由港雖然689搞壞了限奶令但始終都是自由港但中國隨時可以加稅可以禁止這些入口什麼都做得出再找兩個戰艦去南沙走兩個圈展示一個勢力就是這樣 弱國無外交我們就不是我們叫弱人無內交無外交即是殘兵這個梁振英你找一條鈴去打仗死定了還是拿著水槍在亂射對吧只是看他坐一張梳化三個逼在一起很肉酸啊輪街正這樣都說我不會坐的 我就請獨立一張都沒有真是肉酸我就叫他麻煩三世可不可以找人擔當獨立的座椅給我讓我坐麻煩真是沒辦法狗是這樣差點放一兜狗糧在這裡阿基諾說真是三隻狗都不肯坐同一張梳化大哥你試試狗自己找地盤的 狗咬狗骨真是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开心快活人 发现开心研究所 好,跟發再生的Lily聊天 我們上次說到頭髮沒力那時候頭髮沒力有沒有光澤是不是頭髮水不對洗頭水不對就轉了很多中藥、何首烏但分別又好像不是很大其實我是不是錯過了黃金時間呢 通常這個黃金時間幫助過很多朋友他們的身體都是頭髮未出現問題之前 他買洗頭水是叫做暗身水的或者是牌子是比較大一點的一旦頭髮出現問題他就會開始進入一個黃金時間的心態開始選擇性的買產品他會看清楚哪一方面覺得可以令到頭髮髮質好一點的洗頭水他會開始用這些洗頭水那時候還未開始用到病態式的洗頭水的心態 什麼叫病態色呢就是看到這方面的他就買了因為那時候他的心水還很清他還知道自己是一天頭髮沒力因為是因為自己身體不好他開始就會care自己身體他會注意方方面面的問題休息、飲食<笑> 但如果去到這個時候放槍了是的他的頭髮都是什麼的話他就不會自己選擇了他就會是問一些醫生專業人士意見或者就很簡單用東西化驗師好像你這樣的樣子是不是他的意見那時候你相信你都要問過我頭髮有沒有幫助我令到頭髮豎起的強壯一點的鱗片還好一點所以就不要周圍問人了最重要是問專業人士好了那麼救救頭髮這個黃金時間我們下次再談過那麼麻煩你Lily 好了,D100發財生,現在送了免費詳細投幣,投花的檢測,送旅行裝,洗髮露,另外D100自己有優惠療程的,可以打這個電話,2788-1798-1798登記。開心發匯人,發現開心研究所,由Hacking發財生贊助播出。龍鳳大茶樓。才子游青元。 梁志雄就知道很多香港名人的短處馬比森是不是他最後驗貨呢我會清醒一口他炒了梁醫生掌握了很多香港重要人物的重要資料除了短處還深入挖掘了他們的深層次問題 龍鳳大茶樓 逢星期六早上10點到下午1點 同你論盡時事八盡天下 3月吳召開正式問他不回答你 這4個字,將心比己,如果你自己個醫院環境係咁骯髒,你病咗,你係咪願意分喺那個環境裡面呢?那你收份表你都檢視啦,你檢視你有接見個安排啦,安排譬如我接見小朋友,我都有自己內部指引嘛,跟返啲內部指引你處理咁多事情,其實有住院個工作真好重啦。 You know that the decency is including not screaming. You do understand that? Well, I am just questioning. I'm not screaming, okay? That's okay. You know that the level of decency. Now, out!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寒林毓華 很威風的人的女人好像是暴長來的為什麼是厲害的不是吧是啊我看上網看好像說起了底是暴長來的這樣的官員再聽聽他很威風不過就是有失國體我覺得是這隻叫殘雞大家未見過什麼叫殘雞這就是最好的示範然後最後一句話好像狗 不停在那裡說不知道做什麼整隻狗這個殘雞那隻離場這個真是殘雞婆來的不是開玩笑如果威嚴的你看看球場的那些球證拿了紅牌出來那你就勾了真的不用說那麼多話然後就勾整隻狗但是現在終於政府從善如流我昨天講了連續由朝那晚 就很簡單的你要解決北區幼稚園的問題就一定要是園區的學童是要優先的就這麼簡單你通過聯招又好什麼都好聯招現在搞不及下一年可以搞但現在有個問題不只是北區的問題當你北區這樣做的時候你就牽連到其他周邊的地區屯門、新界區最受影響的鐵路沿線就一定受影響的接著又有人排隊所以你吳克儉現在你老闆特別行政區處理行政長官其實就是他奶媽來的已經出來幫你搞定了他還在死撐還在說什麼北區幼稚園學位足夠跟著就是你們一個報七個現在最好了表任你拿 學位很簡單講得明白本地的學童即是本區不要說本地優先收這是唯一解決辦法我昨天已經講了所以林鄭月娥聰明你看到她始終是AO 因為是應該這樣做有校區我現在不是不收你他們覺得對你在香港出生你擁有香港居民的資格你有權享用我們的設施但是我有制度我制度就是說你不是本區我分了本區的人你說怎樣都要坐火車你說怎樣都要跨區現在我這裡不是叫做深圳那間名校叫什麼 現在排長龍那間名校叫什麼有錢不記得鄭文雅讀的那間不是那間那間叫什麼黃兆之不是啊不知道什麼中學來的那間我知道幼稚園總之這麼上下問題就是說你跨區的你不是挺我派給本區人然後我才派位給你即是候補 你告什麼你好得告你雙非好單非好什麼非好因為你好像韓國人那樣你就去租個信箱租個地址捉到就是了所以現在教育局這個吳克儉真的要做一件事就是你要看周邊那些你不要殃及池魚真的要解決那個問題第二你要想想明年怎麼做 還有小學一年級就怎樣做小學一年級就好一點小學一年級就是分區的好了那你深圳區現在我不是那間學校不是在深圳來的是不是你現在你過來邊境這邊讀書你就要排隊不過你要排後一點有些你入會會員優待的比如D100我們玩些遊戲的我們今天我說現在我送十張一千元紙港不要當真不要打電話來 自己有優先如果不夠十個自己有就其他人補上有人就提你了大班沒規沒矩你說了自己有才可以參加不是獎品那些不是我們都說了如果不夠自己有的你不是其他人頂上沒公道的以出之物譬如明天你拿我經常叫你拿戲票來派為什麼你到現在都搞不定 我看人家林漸雙周都派票為什麼你沒有你喜歡就跟拿一些回來拿一些票回來派一下如果你經常被那個阿青在那裡廿文廿武我拿回來是全台用不是打算送你不是啊只是風波用著才拿回面子你拿回面子你當然很沒面子你得多少讚你這個風波的茶杯 13000幾本來全台第一的你現在就被怪獸過了你就去到萬五了你才得13500麻煩你拿回來拿一些票拿一些票回來拿一些票還有大哥我辛苦分析了整件事難怪給你一個我們所以我們的同事泰哥、輝哥找了Eric仔讀了很多社論的 但我就說不用讀了因為那些社論完全不正確的分析力是比較低的因為為什麼呢都被人參考一下沒用的他就就著一件事就是說菲律賓總統說我們菲律賓人沒有幫人道歉的文化去駁他但就沒想到喂你量他駁有前因後果就上文下理的嘛你要知道這條人為什麼說這句話的嘛所以當你知道梁振英說 我南丫島不關我的事我都要道歉了他才說這句話你梁振英差關我差事嗎難聽說對吧你沒有差用我有差用你用筷子用叉再不對菲律賓總統可能用手吃東西菲律賓人是有個文化用手吃東西的喂他吃什麼關我不關我的事但問題就是 是你的指紋傷害了我們香港人不是啊是你梁振英說的你都不明白林毓華我說是好的你這樣說是好事來的你幫我做節目更解清楚一點因為有些人都好像你那麼盲塞的聽不明白的嘛 梁振英說先我都幫人道歉不關我的事我都道歉所以他們說我不是你我說你有我你沒有這些文化他不是駁他關於那件事是梁振英了他出來的我誰引出這個問題那是一定你對家屬不需要有個解釋道歉就是一定道歉但他不是這個意思他是回應梁振英說的一句話所以其他事不用聽 梁振英說不好意思他就學梁振英說不好意思所以今天不用理了很簡單要菲律賓道歉一定要找回梁振英的主人人家打你的狗了狗現在被人打到滿身傷痕約束了回去 搖來搖來就美烏烏烏烏烏找了習近平出馬找了找外交部出馬我覺得人道界是好一點的幼稚園都說了那不用說了一定是這樣的我們可以聽聽林鄭她也是要支持的她支持黑劍又要支持政府是衰了她也都已經說了用了我們的解決方法家長要求的方法用了一些家長要求的方法就園區學生優先派位但是都死撐不用怕的家間幼稚園都可以收生在數字上也看得到北區的情況是比較緊張的供應和需求都很吻合的所以在未來的日子裏面我相信教育局是會繼續很密切地監察情況香港的幼稚園都是私營營辦為主 一般來說,我了解幼稚園在靈活加班或加收學生的能力都是有的,所以有沒有一些空置的班房,以至可以租用更大的地方來增加學位的供應,都是未來幾個月我們很關心的議題。 就是已經不是已經開了口了等於外家部說整個建菲律賓總統說的話即是告訴這些北區幼稚園你喜歡你全部有彈性你每班坐100人都可以補習天王這樣都可以你喘劍也可以你租隔壁的廁所用來做課室都可以那麼簡單這些就是廢話馮溪老友記他在名校叫馮溪我們聽眾挺好馬上回答我 那間不是叫深圳鳳溪嘛如果叫深圳鳳溪是你優先住北區的那些就排第二但現在這間是北區的鳳溪當然住鳳溪的那些人住北區的人優先入學所以這個不用教了講完了另外一件事就匪夷所思如果我一會跟D100所有員工說我現在真的 由今天起這一分鐘開始零九五一三六如果你的電話插了我們的電話插電你立刻拔出來以後不准插電神經病如果問我報警官偷竊電力神經病我知道有個政府部門這樣警署不准人們在辦公室插電插電就等於偷竊違者會被刑事檢控差他 接著人們就說劉慧卿投訴劉慧卿為何投訴劉慧卿因為劉慧卿上個月去落馬洲管制站巡視的時候見到有入境處人員充電向工程投訴導致高層立刻下令所有入境處的職員不准在入境處用入境處的電 用來插電話這個高層豬那麼蠢為者必究送官辦理劉慧卿立刻否認早幾個星期是跟民主黨很多人去過但要澄清沒有投訴這件事沒有投訴民主黨其他人有沒有人說過這件事就沒有交代清楚可能是小聲跟高層說過李卓人就說入境處禁令荒謬 從來沒有聽過私人公司有這個規矩禁手機充電真是政府才想到這麼刻薄他說手機已經是工作必需品很難分清楚是公用還是私用充電是屬於人之常情只要工作時間做好公務<笑> 已經符合公眾期望。 如果說是政府資源， 難道又要限制公務員飲水和用廁紙嗎？ 認為是這麼孤寒的份事呢？ 只會打擊士氣而已。 那手機充電用到多少電呢？ 理工大學電子資訊工程學系的高級講師周海林就說， 假設人人都用最大屏幕的手機， 要40個人一起差一個小時 才會用一度電，即是大約是1元。 相對電腦和冷氣機，手機充電的耗電量是非常低的。 入境處的發言人就說什麼呢？ 並沒有接到議員有關管制站人員充電的投訴。 該處不時會向處方人員發出工作守則，列明公務員事務規例、入境事務隊條例、部門指引，以確保該處人員 60人都啦，四十人一齊差一個鐘就1元。60個人呢，就每人每個月唔該你呢，就計翻過兩個人，每人每日60個人就當我當兩蚊雞啦，兩蚊雞當五十個人就幾多錢啊？一人俾一毫呢就係5蚊，一人俾一毫5蚊。 而家你而家講兩蚊咋？ 我要收5蚊。你收5蚊？一人呢，由今日開始每人每個月扣3蚊。 差電費，你差又要給，你不差都要給， 如果不是我就報警。現在我電話旁邊有個聽眾，李先生，李先生，哪有你這麼無良的，真是。入境處都做得出的，那為什麼我做不出先？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早晨。早晨，怎麼了你？ 我講呢就菲律賓其實30-40年前都是靠菲傭外匯啦，而家又是咁樣啦。係啊，我成日覺得嗰種係佢嘅死穴嚟㗎，真係啊，根本就唔使驚佢啦，即係唔會搞到啲菲傭嘅，你嚇下佢得㗎啦，咁唔好嚇佢，即係你公布話我哋而家禁菲傭啊，以後即係唔會再輸入菲傭㗎啦，咁佢嘅 那個乜鬼嘢三世啊，即係三世，媽媽啦，即係係咪三世喎？係咪啊？民主鬥士嚟㗎嘛，佢老豆老母係咪先？ 唉，失禮死佢爹哋真係啊！係啊， 即係話我哋而家香港咧，以後都唔會入菲傭㗎嚇，咁佢自然國內就有壓力㗎啦，係咪先？嗰啲根本就係一定會逼佢㗎嘛，係咪先？啊，你我哋咧就即係公告話咧，即係通告佢咧，一定要 菲律賓總統這個三世就一定要道歉，菲律賓國內還要逼他。問題是這樣的，你都要知道我們這個689就沒有差用，他說也沒有人相信，第二也不夠膽，因為我說什麼為什麼，我們偉大祖國的老闆已經說了，以後的特區施政要 要考慮到依法辦事，第二還要考慮到感受。 OK， 所以你不用說了，唯一一件事梁振英，當然我同意你說的，我不是不同意，我只是說梁振英一定做不出。 OK， 你對這個人還有期望，你唯一就逼一件事很容易，只要中國外交部或者中國國務院出聲，或者中國總理出聲，以後禁止 中國人自由行去菲律賓就可以了。分受舊恨一起步，他南沙有爭議，然後找兩隻戰艦兜兩個圈，然後就不買菲律賓香蕉。還有說不買菲律賓香蕉，你知不知道日本人怎樣對付菲律賓的？他們說的那些叫做貿易差額，即是逆差，大家都是WTO 世貿組織要平衡那個預算。你菲律賓有什麼好買？就買香蕉，買日本。你知道日本所有食物管得很嚴，你知道最後怎樣？ 去日本就可以,我買你香蕉 但你不符合那個條件 不,你跟我的規格和包裝 每個盒要多少呎,多少吋 又要有什麼東西在裡面 最終,你賣一隻香蕉 賣一條蜜底撥雷身家 你自己不運來,不關我事 因為你一不合規格,我打回頭 要玩這些東西很多東西玩的日本人當然是奸菲律賓人是香港人的其實不是欺負我們香港人欺負689的你對著日本人擺一擺尾巴不過有一件事我們講還講我們千萬不要將這種怨憤 發射菲律賓人身上人民還人民政府還政府一樣還一樣如果別人說你有個這麼差的特首香港特別行政區有個這麼差的689第一天見我們香港人吐口水還比對嗎一樣還一樣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多謝你說多謝今晚我又要做這個 喂,今晚你要談談我怎麼唱,這個警監會怎麼找繼任人呢?找不到我都知道。所以說你不應該遲,你應該由你做就行了。我不做,因為資深大律師做的。那我可以改的。689會幫你改,你傻的。請大家繼續收聽我們的王牌節目,這個開心快活人。 D100,講真話,譚公儀,浩蓮敏。 D100 大聲台 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